堅持話我要見 佢港獨㗎啦， 係啊， 啲人 係啊，明先得，你唔係 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或者紀念辛亥革命嗰個。 玉敏讲堂之一字咁浅第二集，一切由一字开始。一，说文解字的贡献。各位同学大家好，上一堂解题呢一课，一切从一字开始。如果大家留心听书，就知道一字虽然只有一画，但系呢一画竟然系由关开天辟地，浩瀚宇宙，要搬出伏羲八卦、易经、道德经，甚至先秦文献、太一生水。一字虽然易写，但是意义深长。差不多两千年前，东汉时代的语言学家字圣许慎先生所写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中国第一部按照偏旁部首编排的字典，亦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字书之一。说文运用六书理论解释字形、字义、字音及其互相关系，所谓因形说义、因声求源，更加发明部首排列法，开创后世字典编排查检的先河。说文亦都是认识及掌握上古语音、词汇和读通先秦两汉古籍的重要工具书。此外，说文在释字，即是形音义的解释的时候，往往先列出小算。如果古文和咒文，即是大算，不同，就要在后面列出，并且解释这个字的本意，再解释字形和字义或者字音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字学以说文为基础，许慎先生这一本巨著可以说是科学文字学和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代对于说文的研究非常多，到了清代更加达到高峰，出现著名的说文四大家段玉才、桂福、王云和朱俊升。随着出土古文字材料的发现，说文所收的小算、古文和咒文，以及许慎先生对字形的分析，都成为考识古文字很重要的依据。这一本书在小学及古文字学方面都是十分重要。小学属于传统经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汉语语言文字的学科，包括音韵学、文字学和训诂学。二，六书是什么？六书是汉代学者将汉字的构成和使用方式归纳成的六种类型，是最早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通过象形及指示两个原理构造出来的汉字称作文，通过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构造出来的汉字称作字。在这四个造字原理之中，会意及形声就是从简易部分去构造汉字，象形、指示是造字法， 会意形声是组字法，转注假借是用字法，汉字之中又以形声字占最多。汉字在商朝的时代已经发展得相当有系统，那阵时还未有关于六书的记载，六书是后来的人分析归纳出来的系统，在甲骨文、金文中象形字占大多数，这个是因为要画出事物是一种最直接的造字方法。当文字发展下去，要仔细分工的东西越来越多，于是形声字就成为最方便的方法。只要用形旁代表的类属，再用相近发音的声旁来区分这些字，形声字在创造新文字方面十分有效率。许慎先生在《说文解字序》解说六书，虽然后来亦都有语言学家表示不同的睇法，但是可供参考的地方仍然是很多。一，指示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用记号符号来表达抽象的概念，一睇就知道佢要表示乜嘢，例如上下两个字，指示字大部分都唔系名词。视而可识，即系话呢一类汉字嘅字形，一睇就可以大致认识。察而见意咧，就系话仔细观察先至能够发现佢嘅真正字义。六书中嘅指示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加上指示符号而创出来的字，例如个印字是在刀字上加一点，于是就变成刀子锋利的部分。比如要记录木这个意义，简单几笔画一棵树就得了，但是如果要记录末，即是树梢这个意义呢，就很难用简单几笔画画出来。於是古人就在樹木上加一條短橫，用這個記號就可以指明真正字義的位置。不過視而可識和象形有相似之處，而察而見意亦都有會意的意思，因此有語言學者認為許慎先生對指示的解釋過於籠統。二，象形者或成其物，随体结屈，日月是也。象形是用画画的办法画出那个物体，笔画的波势曲折和自然物的态势相一致，日月两个字就是这个这样的例子了。文字起源之一是图画，文字创始之初有图画文字的过渡，亦都即系话象形系图画文字嘅遗留同埋发展。三，会意者比类合而以见指挥，武信是也。会意字由两个或者多个独体字组成，以所组成嘅字形或字义合并起来，表达呢一个字嘅意思。武就系指过，信就系人言。又例如采字，以动物或者人的指爪象形爪和树木象形木合起来，表达采，即是采摘果子的字义。有部分汉字会同时兼有会意和形声的特点，例如个公字即可视为以力和公的会意，这一类的字会称为会意兼形声字。四，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声字的结构很简单，汉字是由表意的形符加上表音的声符所构成的。江字一边是形，即是水，一边是声，江。不过很多形声字是声符同时兼有意符的作用，形声同会意甚至象形不分，这种声符表意或者既形声又会意的汉字极多。这种现象《说文解字序》的作者段玉才 称之为形声兼回意。五，转注者见累一手，同意相受，巧老是也。转注有不同的解释，一是形转，二是意转，三是音转。由于许慎先生对于转注的定义很简单，说文九千余字中亦未指出哪一些是转注的字例，后世对转注的确切意义莫衷一是，至今都没有定论。转注的特色是重复造字，形体不同，意义相同而互相注释。六，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汉字的数量有限，而语言中的词汇无穷，要用有限的文字记录无穷的词汇，文字的表词范围就不断地扩大，不仅仅用于记录本意或者相关意思的词，而且亦都以读音为媒介，用于同本意毫无相关的词。凡是古文献的用字，如果他所记录的词汇不是那个字的本意或者引申意，这个字就是假借字。假借字有两种情形，即是本无其字的假借，有其字的假借。假借就是同音替代，口语里面有的词语没有相应的文字对应，于是就找一个跟它发音相同的同音字来表示它的含义，借用同音的字来代表还未造字的事物。这个办法通行之后，文字不够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一些难以用象形、指示、会意、形声来表达的概念，往往就可以使用假借这个办法，使到这个概念不至于无字可写。三，一切从一字开始。说文第一个字就是个一字。许慎先生在说文解字一部里面开宗明义这样讲：为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凡一之属皆从一。为初太始，为思也，思即是思维，指理性认识或者指理性认识的过程，古称道。为初是指理性认识最初的出发点，即是理论演绎的初始假设、原理或者公理。太，在康熙字典里面就是这样讲：太与大、太比同。大呢就见诸易经的乾卦，大哉乾元，万物之始。老子道德经就说：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道立于一，道立于一出自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老子的宇宙生成论。这里老子讲到一二三，乃是指道创新万物的过程，造分天地。太一生水，下土也而为之地，上气也而为之天。太一生水是三十年前，即是1993年的秋天，荆门市博物馆考古工作人员在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各店村各店一号的楚墓 M1 发掘出的先秦文献。太一是指宇宙万物生成的本源，太一先生成水，水反过来反复太一，然后生成天地、神明、阴阳四时。太一和水先于天地而存在，强调了水在万物中的重要作用。这篇文章亦折射出几千年前中国祖先对宇宙自然生成的思考与智慧。造分天地之后，自然化成万物。段玉才说文解字处一，他说：一为初大极，道立于一， 造分天地，化成万物。看书曰：原原本本，数始于一。凡一之属，皆从一；凡一之形，于六书为指示。段玉裁对说文一字嘅注解，提到看书序传下，原原本本，数始于一。原原就是探索原始，本本就是寻求根本。凡一之形于六书为指示，即是一字是六书的指示字。凡一之属皆从一，凡是属一的字都遵从一的含义。说文解字中有540个部首，一是其中的一个。在每个部首之下又有很多字，这些字的字义都和部首的意义相关。比如水是一个部首，其下有洗、江、河、流等字，这些字都有水的意思，这个就是凡水之属皆从水。这一堂课讲到这里，下一堂就会和各位同学分析一字作为文言虚词的时候的各种解释，以及如何活学活用。多谢各位收看和收听玉文讲堂之一字咁浅，请分享及付费支持一个营养丰富的节目，多谢大家。